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北京世园会150款首批特许产品亮相，绿色园艺融合创新科技，趣味十足，又彰显了浓浓的中国风。2019年北京世园会将于2019年4月落户延庆，这里也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主赛区之一。今年969亚威带你听资讯。北京市住建委、北京市工商局重拳出击，对违法发布小产权房信息的中介机构以及部分小产权房周边存在违规代理的中介机构进行排查，现场关停广和旺家、风华房产等26家违法经营的中介门店。中国人民大学2017年录取现场开放日活动在人民大学校内举办。据了解，该校今年在京招生计划为177人，其中文科95人，理科82人，实际录取198人。到外卖平台的 APP 上就能看到相应餐厅的24小时后厨直播，目前6家餐厅已经上线，还有100家餐厅正在进行设备调试。未来这一模式将在订餐平台的餐厅陆续推广，年底覆盖10000家商户。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我说我曾经挽留，他们纷纷去人海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想对你说却张不开口，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回到20岁狂奔的路口，做个形单影只的歌手，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逆着背影婆娑的人流，向着那座荒芜的山丘挥挥衣袖，越过山丘遇见60岁的我，拄着一根白手杖，在听鸟儿歌唱，我问他幸福与否，他笑着摆了摆手，在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当年流放归来的朋友，他说你不必挽留，爱是一个人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无论相遇还是不相遇，都是献给岁月的序曲，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去到60岁停下的渡口，等着被一条小船接走，就让我随你去，的山丘挥挥衣袖，越过山丘遇见19岁的我，带着一双当年的朋友。

每一个成年人的世界观里，避讳都是闪闪发光的宝石。你要明白什么是可以动的，什么坚决不能动。就像明白有些东西吃了一定会坏肚子，有些蛋糕里面一定有脏东西。人要有底线，爱要有避讳。走过懵懂冲动的青春岁月，我们终究想要活成姿态好看的成年人，把狗血的剧情埋葬在21岁生日的那一天。今天969，我是亚威。爱情里有你的自信与操守，还有你一直守护的美好与温情，个性与优雅。 心扉。

世故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近日，市交通委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处处长赵阳表示，交通部门正着力围绕北京城市副中心、冬奥会外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新机场、雄安新区四大区域进行交通建设。到了2020年，京津冀将再添九条城际铁路，同时年内京津冀间所有断头路将打通。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中国于近日正式通知世界贸易组织 WTO， 表示今年底开始将不再接收外来垃圾，包括废弃塑胶、纸类、废弃炉渣与纺织品，而禁令将会于2017年年底生效。人社部近日发布通知，将36种药品纳入了医保药品目录，并同步确定了这些药品的医保支付标准。大部分进口药品谈判后的支付标准低于周边国际市场价格，大大减轻了我国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也兼顾了医保基金的负担能力。日前，米开朗基罗国际艺术展在中国国家体育场鸟巢揭幕，包括大卫、圣殇、创世纪等米开朗基罗经典作品在内的百余件博物馆级复制藏品，全面展示出艺术家在素描、雕塑、建筑、文学、湿壁画等领域取得的杰出艺术成就。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很喜欢自由，常犯错爱说谎，但总会内疚。遇过很多的损友，学到贪新厌旧，亦欠过很多女人。怕结婚只会守三分钟诺言，曾话过要戒烟，但讲了就算。梦遇想丢低很远，但对翻工厌倦，至少不会打算。但是仍唯独你爱我这废人，出错你都肯去忍。然而谁亦早知不会合衬，偏偏你愿意等。为何还喜欢我？我这种无赖，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在座每位都将我踩，口碑有多坏，但你亦永远不见怪。何必跟我？我这种无赖，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但是你死都不变心，跟我笑着赖，就算坏我也不忍心偷偷作怪。 草飘忽的命途，谁像你当我好，什么也做到，旧爱数足一匹布，在这刻写句号，只想跟你终老，在地球唯独你爱我这废人，出错你都肯去忍，然而谁亦早知不会立衬，偏偏你愿意等，为何还喜欢我？我这种无赖，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在座每位都将我踩，口碑有多坏，但你亦永远不见怪。何必跟我？我这种无赖，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但是你死都不变心，跟我笑着赖，就算坏我也不忍心。还喜欢我？我这种无赖，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但是你死都不变心，跟我拼命挨，换转别个也不忍心，偷偷作怪。 无赖，歌词的内容几乎就是郑中基自己的写照，有小人物不得志的无奈与自嘲，有对痴情女友的愧疚与惋惜，歌词中道尽了无赖的罪行，饮醉酒，常犯错，爱说谎，贪新厌旧，怕结婚，以及自嘲废人等等。后来更是向女友发表了爱的宣言，歌词的最后一句只想跟你终老，凭歌记忆，虽说寓意美好吧，但是你还会喜欢爱情当中的那个无赖吗？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再来听到言承旭，要定你。

你如何称呼你的那一位呢？爱人还是恋人？这首来自于李健的《恋人》，这首歌平时演出李健一般都不会唱。首先呢，这首歌不是那种会大红大紫的歌曲，也不适合现场演唱。据说呢，李健的每一张专辑里都有一首写给老婆的歌曲，而这首《恋人》便是写给李健的爱人小贝壳。李健说，写这首歌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不知道为什么脑海里总会浮现出天鹅的形象。后来才听说，一对天鹅中如果有一只死去，另一只也会随之而去。不知你是否可以在曲调中想到天鹅那优雅翩然的舞姿呢？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王菲《寒武纪》。 情花水